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风2-3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 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旅行号1073节目，请午间到。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时代在变化，澳门现在到底什么样子？很多人又没去过的话，就会对澳门有很多的想象。 哎，真的，自从澳门回归之后，我相信真的还有朋友一次澳门都没有去过。 比如说我， 是的， 我没有去过， 我也只是去过短暂的停留。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去过3次的超级澳门旅行达人，他去过3次，肯定有自己的体会，对不对？ 对，而且澳门其实不大，那能够写出这么多游记，一定是深入玩了。 A4 纸4篇儿， 对呀。 我的天，你们今天掌声有请蓝小溪，欢迎， 欢迎小溪。 大家好，我是蓝小溪。 小溪现在是去过3次澳门了哈。第一次是因为什么原因去的呢？ 第一次就是特好奇，然后那会儿就是从一家这个公司辞职，然后就想说自己去玩一趟，玩一趟说去哪儿比较好的自由行嘛，然后当时就选了港澳自由行。 哦，港澳 自由行， 对对对， 是的。那第二次是因为什么？ 第二次是带着这个我妈妈去澳门过年。 哎呦， 都孝顺的孩子。 妈妈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就还挺激动的，因为当时的时候是这个去澳门。其实那次也是，就是去了香港，去了澳门，去了香港迪士尼，然后就是去澳门。但是这次澳门不一样，这次澳门是往返都是直飞澳门，没有 第三次 其他的地方。 哦， 对，你看到了这次澳门呢，又有不同的属于澳门的记忆哈。 对， 刚才我们倒是特别关心机票的问题。 是的， 现在机票贵不贵？去澳门？ 往返大概是2700多。 对，还可以，因为我就是为什么关注机票，因为不是跟香港离得近嘛，然后一般来说就是非香港往返的那个机票，还是相对来说便宜一些。 对，是的，是的， 都有了解哈。那比如说，3次。住的地方应该也有不错的变化吧，比如说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这次住的酒店的方面怎么样？感觉你自己认为？ 这次住的酒店，我觉得两家酒店其实都是属于自己去选的。 两家酒店？ 对，就是两家酒店，因为这次行程相对比较短，就3天的时间。3天时间住了就两家酒店，而且我们中途我们还换了酒店。一般来说的话，其实是可能像这种时间也比较短的，尽量就不要换了。对，就一家，因为你早上还起来收拾行李嘛。但是跟我一块去的朋友呢，他说：“哎，要不然我们换一下不同风格吧？” 也行。 对对对。后来我们就又换了一家酒店，酒店性价比也还不错，大概的话是500多一晚吧。 是什么样类型的酒店？500多？ 它就是算是一个4星吧， 4星左右的酒店， 4星左右可以了，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是，其实澳门也不是很大，就换酒店也不是很麻烦哈。 对，其实还可以，因为我们在当地的话，就是还是那个打车嘛，打车，然后公交也坐了一些。 一会儿方方面面都说说哈。 是的，方方面面的啊，安排一下。 走，怎么了？哎呀，俺想问个问题啊。 啊，你问。 澳门回归这么些年了，俺一次没去过哈，但 是 俺心在那边。 嗯， 俺想问问，就是俺如果就是全程溜达的话，那个 WiFi 保证吗？ WiFi 非常稳定。 咱们直接可以就中国移动直接开漫游，现在也都可以了。 对， 移动联通都行。 推荐大家可以用这个 环球漫游，我这算不算打广告？ 不会不会 不会啊、哦？是吗？环球漫游漫游那个 WiFi， 对，环球漫游 WiFi， 对对对，推荐大家使用，就是一个圆圆的，然后拿在手里还 是的，嗯，我也强烈推崇环球漫游，嗯， 而且人家现在用环球漫游做视频直播也很顺畅。 哎，对， 推荐美食景 点。说起直播，这次在澳门真的做了直播了， 是不是？ 对，做直播就是在这个一条这个美食老街上，带着大家就是推荐大家要去吃一些玩什么。 哦，老街啊、 哎，我觉得这个老街很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的， 对对， 其实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小溪说的当地玩乐的一些主题的推荐哈。 嗯， 其实还挺多方面要去了解的呢。没有去过的人，第一个就让我们有点模糊。Line 主题展是什么 ？Line， 哎呀 ，Line 啊，我喜欢。 你有了解 Line 主题展是什么意思 ？Line 其实就是女生看到会上去会非常 的， 是什么风格？ 因为 Line 是日本的一个那个通讯的东西， 对，它是一个通讯。然后其实它有兔子、有熊、有青蛙、嗯，但是女生因为它的色彩非常多变嘛，还有一只黄色的鸭子。 对，莎莉也是鸭子，然后可尼兔、布朗熊、馒头人， 这个、是有资深粉在这边、啊 哦。对， 馒头人 对，馒头人就是一个白的，然后圆的，什么都没有。然后可尼兔就是在馒头人的基础上多了俩耳朵。 这个主题展现在还在呈现吗？还是已经结束？ 对，还在呈现。这个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七月中旬去的，然后它这个是要持续到九月二号，也就这两天的时间，大家还是可以去再看一下的。 哦，九月二号， 它那个展示。他那展是什么样的？只是展出供大家拍照，还是说有这种真人玩偶啊什么的？ 真人玩偶他是没有的。他其实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他的一些手办啊之类的，然后非常大，都是一些巨型的手办，然后可以跟他去拍照。 是毛绒的吗？有毛绒玩具周边 有毛绒的，也有这种就是这种摸上去很滑的。他那个充气的是没有， 充气 儿。 你那是广场的充气儿？ 你那个属于 摇摆人？你是 八十年代？ 所以那 天。停留在那儿， 所以那天我还在跟大家说，我说要如果说是充气的话，可能大家就想暴走，但是像这种是暴走是很难很难。 是的，是的。 因为我们这期节目是8月27号录播， 对， 9月2号应该是到周六已经结束了，我们周六再播这期节目嘛哈。大家如果8月27号，哎呀，没办法，只能是看缘分啊，对不对？ 看缘分。如果现在要是说 在那儿的， 对， 是的，是的。除了这个 Line 主题展，其实还有当地玩了很多的，先不扔几个，让我们听听看推荐的部分。 还有这个，但这个也是时间也过了，这个结束的时间更早，这个是八月二十六号就结束的。反面超人， 反面超人， 对，反面超人， 这个倒是没听过。 这个反面超人就是他其实是一代人的记忆了，因为他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就是包括漫画，有什么平成馆，然后少和馆，实际上都是一个那个对那个年代的一个记忆。然后我在这个馆里面就是走啊，一边走一边看的时候，他其实上是把这个就是他现在目前上市面上能够收藏的所有的这些手办啊漫画全部都空运到了澳门。 好棒。 所以如果你是他的真爱粉的话，你一定会非常喜欢这展。就包括我其实在那儿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男孩，大概可能有个30多岁的样子吧，他是特别喜欢这个展。至于他看了以后，他就是有点那种泪流满面的感觉，就很激动。 这一定是一个资深宅，你知道吗？ 看得非常激动。因为 确实是说伙子你怎么了，全程不住安慰。 对，就可能作为我来说，我其实不太能理解他的心情，但是、 对对 对, 对, 对，但是作为他自己来说，他确实是看到了，就是 激动、 来自很多很多就原来根本就没有看到的这些关于这个反面超人的一些成绩。 小时候的记忆瞬间涌上心间，小时候爸妈不让我看，限制我看，姥姥也不让我看，给我藏起来，现在终于照进现实了。 对，终于可以看，我终于可以自由的看了。 对，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哈。其实还有呢，很多很多的表演哈，澳门一个是个表演很多的地方哈，这个城市。对， 表演，对，那水舞间的表演特别推荐大家。 水舞间， 对，水舞间。 如果你没听说过的话，了解一下，你自己形容一下，感受水舞间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的迷幻， 迷幻 有这个雾气啊，就像水云间一样。 室内室外，你觉得应该是？ 肯定是室内啊。 室内嘛，应该是。 对，是的。 室内的 它是室内的。然后咱们可以把这个字拆分来了解。 好， 比如说它水的话，其实就是它确实适合夏天的，它有一些水花、 喷泉 啊，对，哎，对，喷泉是有的。有的包括这种小瓶子，但是它所有的这些就是那比如说灯光啊音效啊包括所有的舞 都配搭很好、 都配搭的很好，它就是升起降落，它配搭的非常棒。然后舞的话当然有一些这种 舞者是吗？ 对，非常高超精湛的这个舞蹈的一些表演。 对，包括这个就是高空的这个就是飞人啊， 哦，空中飞人 啊，这种就是各种混，就是混在一块儿， 好热闹的澳门， 确实是有这个视听盛宴的在里面。 嘉年华， 对，是让他。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故事， 你看， 哦， 对对对， 还是个舞台剧来着， 对对对， 水呀，啊，可以孵猪，亦能让猪发柳 啊，对呀， 对不对？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嘛，是不是？ 你这个方言还受我影响了 啊？对，哎呀，你周总，你不要这样，我都被你影响了啊。 其实我们会看到，其实，在很多的城市会有什么摩天轮呐，啊，有些地标，天津也有嘛，对不对？ 是啊，摩天轮很浪漫， 哦。澳门怎么就有个叫八字摩天轮是什么意思？ 八字摩天轮是这样，就是平常我们看的摩天轮都是一个圆形， 对呀， 啊， circle， 对，包括我在新加坡坐那个，其实也是圆形的， 嗯， 对。但是这个八字摩天轮，它是一个八字的形式，所以 就是阿拉伯数字八， 对，阿拉伯数字八，哦，然后它是就是具体的这个原理我有点解释不清楚， 是很大那种是吗？ 对，非常大，哦，非常大，就是它在这个你在登上去之前， 嗯， 它有一个最佳的拍照点， 嗯， 你可以从那个地方往上，就是可以这么拍一张这个照片， 很漂亮。 对，我其实在游记里我是有这样一张照片的，站在它那个最佳的打卡点，那往上拍，但是说你如果是乘坐在这个摩天轮上的话，你其实上就是按照那个轨迹走了一个八的形式， 哦， 对， 八是这样写的，对不对？ 对， 哦， 就是这样的，哦， 是的，对对对，是， 所以非常震撼，然后也是可以俯瞰澳门的景象， 白天晚上都可以坐， 对，白天晚上都可以坐， 哦， 对， 好棒， 我选择晚上， 我肯定选择晚上， 对， 我觉得摩天轮还是要晚上坐， 对吧？ 对，是吧？我们当时因为有时间有限， 嗯， 而且当时坐这个摩天轮的时候，其实还是就是怎么说呢？那天澳门正好是暴雨， 你看看， 对，澳门正好是暴雨，它就是在让就是因为要乘坐电梯嘛，乘坐电梯出去了以后就直接就这摩天轮，所以他说等暴雨稍微小一点，然后再坐电梯上去，因为上去的话是没办法打伞，没办法避雨的，所以就根本说是上去以后就会被淋雨，所以在上面大概等了5分钟吧，往上走，因为再不往上走的话，后面的行程可能要耽误。 对，还是很紧凑的哈。 对对对， 三天在澳门， 一共就待了 三天，对，往返 确实有点赶哈。 是我们上面当然要多说一些游览的风格哈，怎么玩哈，当地玩了又看到了一个，其实那边很多什么威尼斯很像啊，威尼斯 是 什么酒店啊，对不对？ 对呀， 贡 多 拉 游船， 威尼斯会有，那边也是室内的吗？还是室外的？ 对， 多拉 那个也是室内的， 室内的， 那个，就在室内的。 哦， 那个室内还是超豪华的， 你去过吧？ 去过， 对，那个里头其实还蛮适合买的，包括我们在里头就是还那个买到了我喜欢的果冻鞋，然后果冻鞋，就女生可能会很喜欢，就果冻鞋，它那个就带香味儿的 啊，是吗？ 果冻鞋 啊，对，还带香味儿，现在都升级了，是吗？ 好棒，好棒， 对，特别适合夏天，因为夏天你如果说是比如说穿的话，你也不怕踩水，不怕， 对对对，很清爽， 对对对， 对。 然后包括我朋友在那儿还买到了那个就泡泡的浴球， 浴球， 我跟你说， 特别少女心的这个， 对，就那个地方，你可以花一天的时间，我觉得都不够。 对， 如果你要真想买的话， 那是个卖场吗？还是一个什么呀？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娱乐场所嘛。 对， shopping mall， 对，威尼斯人嘛， 对对对，酒店里面有购物中心，哦，也可以住在里面， 购物体验非常好， 可以住在里面。威尼斯人酒店就在边上，包括边上还有银河酒店。 那这应该是价位比较高一点的酒店了吧？ 对，是的，是的。 哦，大概多高？高成什么样？是五星吗？ 对， 五星的。 单纯住宿的话，也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么 的贵， 对对对。 是大家可以选择哈。 对对对。 说完了这个游船之后呢，澳门也有个塔，对不对？也是很高的一个地方哈。 观光塔嘛。 对，广州有塔，澳门有塔啊。 对。 澳门塔观光也是一个大概的流程，是买票啊，大家上去啊观光，是那样一个风格吗？还是怎么样？ 它是这样，就是你。 想觉得那是爬上去的。 没有没有，它这个是坐电梯上去。 哦，电梯。 对，坐电梯上去。坐电梯上去的话，就是它那个你可以上去，就是单纯的观光。你可以看一下这种俯瞰，比如说看一下澳门的风景。但是说，我觉得像我周围很多人的话，他其实上去的话，他比如说有一个高空漫步，也就是说，他这个塔的那个很高的一个位置上，那个有教练带着你，你可以在那儿就是沿着那个边那么走。 我记得刘嘉玲。 哦， 好紧啊，好紧， 是 那个吧？ 是的， 拿着自拍跑步嘛，沿着那个， 是 很高的， 对， 是那个。 对，然后你其实，在观光层的时候， 那会不会很吓人？ 是， 反正有恐高的人还是不建议尝试。但是还有 旁边就是还有更可怕的， 对，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更可怕的就是蹦极了，从这个澳门塔上直接跳下来。 我要从这儿跳下去。 那是很高很高的。 对对，这个的话就是、 哎、你尝试了吗？ 我没有尝试，但我朋友尝试了。朋友、就说这次一定要去蹦。 他生活现在接下来生活还顺畅吗？ 顺畅顺畅，就是这个是这样。但 他是不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升华了？ 对，就是当你战胜了自己的时候，你跳下去，你就还想再跳，你就觉得很惬意那种感觉、但是就是第一次跳的时候、要说服自己的内心，因为确实就是一根细绳子这么 就拽着你啊， 跟跳伞还不一样，跳伞好歹这个教练还在背后、哎、 对， 就在有生活当中有这样一部分人群、就是他会想的事情特别多，就深思，就心思特别缜密，他在想这根绳挂着我，我跳下去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万一断了呢？ 对， 万一我撞到了这个花岗岩怎么办呢？ 万一个撞到了25层的玻璃里进去怎么办？ 对呀、怎么办？ 会越想越害怕、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人是经过上万次测试的，对不对？多少重量的人做级别的、刺激度，人告诉你很清晰。 我觉得蹦极这项运动，它为什么叫极呢？我觉得它还是挺极致的， 对， 就属于你开始第一次非常的难，但是一旦开始了就停不下来。好多事情是这样，都是很极端的事情， 是吧？ 因为我朋友后来他跟我说，他在等的时候，在等的时候呢，有一小伙子可能是受了什么刺激了，然后那 嗷嗷叫， 还是那个逛的伴手礼那个， 不不不， 全都恢复到这儿来了。哎呀，那个乔治太好干了。然后呢？ 不，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那个当天他要跳四次。对，他要跳四次， 已经四次打击，已经四次打击，都跳平了，就没了。 大家都不能理解，说为什么？ 为什么四次？ 他就觉得第一次跳下去，他觉得很爽，他就非常享受这种。 第一次跳是D，第二跳是扩，第三个跳是方，第四跳是圆，D扩方圆，人生完整，跳四回。 跳的时候我要飞的。 其实跳的多的话，到第五次跳的时候就是终身免费了。对，就是终身免费了。然后你其实基本上第一次跳的时候是最贵的，然后再往后就开始 打折，有 折扣。对，开始打折。 哦， 第四次就是免费， 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他挺人性化的。他难道是为了集这个卡吗？ 青龙珠啊。 对啊，为了这个卡。 第五次就免费了。 对。 对，冒着生命的危险。 那我问一下，就是比如说第一次跳这个蹦极，由这个起始点出发点到上面跳下去，大概需要耗时多长时间？他能跳四次也挺有时间的，这个人。 他这个就是跳，其实花不了多长时 间。对，一会儿就 是、主要是排队等待的时间。 对呀、对呀、 等待时间的话，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基本上到了后面，可能跳的人也比较少了，基本上他就跳完了，他再上来，跳完他再上来，就是他的间隔就不会特别的那个。 了解了解啊。他跳四次还是很有勇气， 跳四次真的很有勇气啊！ 对，是多大打击？然后 多大打击？直面人生的惨淡。 澳门很丰富多彩啊！除了这些观光，其实还有一个观光方式是坐那种敞篷那种巴士，观光巴士。 对对 对， 香港也有，我坐过，挺舒服的哈。这个也是敞篷那种两层的那个是吗？ 对对对，双层的， 没有顶的那种。 对对对，没有顶。我们当时坐这个其实还特别的纠结， 怎么呢？ 那个其实出发前就已经订好票了，但是想如果第二天下大雨的话，怎么坐呢？只能打伞在上面坐。我们就比较担心这个问题，可能还要拍照嘛，就会觉得有点不方便。 对、 但好在当地天空非常作美， 你看人家 就当时的时候那天那大太阳非常大， 太棒了。 我们就坐了一下这个敞篷巴士。 耗时长嘛，就是在这个观光巴士上游览的时间。 其实不长，因为它就是很多景点之间，它其实 很有序， 之间非常有序。再一个就是它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基本上就是经过了稍微一停， 全程在车上坐着是吧？ 对，全程都在车上坐着。对，当然说你可以随上随下，比如说你可以那个就是。 一层二层随便倒是那意思吗？ 不是、就是 上下车。 对，就是你在一个景点，比如你想在这景点做长期的停留，你就可以下来。 下来之后反正它那是循环的，来回来去的走。 对， 不收费。 收费。 就是 你买一个通票 就行了。 对，需要买一张通票。 就是无限次的循环呗，这一天你都可以随便坐。 对对对。对 好的，又碰见那个看超人那哥们儿。 对。反面超人。还哭呢。 坐就20来圈了吧。来问一下哈，就刚刚看到了你说这些全程都会推荐使用一个 app，对不对？这是一个订票的网站吗？还是 对它是一个就是那个订那个当地玩乐的一个网站， 叫 KLOOK。 KLOOK 其实也推荐大家就是可以使用可以使用来预定，因为不仅仅是澳门，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可以选择。现在大家就是去到一个目的地的时候，肯定希望说要出去玩一些当地的项目，比如说你要看展，你要玩一些这种跳伞啊、蹦极啊，或者说是这种就是什么，比如说你要做一些小 小火车呀、啊嗯，就类似这种，其实都可以在上面。 啊，是 T L O K， 好方便哈。 对对对， 下载一个就可以了，是吧？ 对对对，下载一个就可以了。 哦，大家现在下载一下，去澳门用一张 啊， 都是硬的知识点。上半我们跟小西聊的一些在大点当中的一些就是 top 部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哈。 对，都是非常硬的干货。 是的，没去过澳门的朋友会觉得澳门很好玩， 是 五花八门，还没说晚上的澳门呢。 对啊，我们还没说那大三巴，还没开始逛，还没开始吃呢。 在上半段结束之前，说说澳门晚上的景色，有没有晚上出去玩的机会？这趟 去玩了，去玩了 啊，怎么样？感觉晚上、嗯、除了娱乐业非常丰富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玩的呢？ 晚 上 就是它的灯光确实是特别的炫， 看到孙楠站在街头。 就是嗯、其实同一个 灯火， 街头。是 对它灯光，而且其实大家晚上还是很喜欢在外头玩的，并不是说路上可能就是人很少， 很热闹， 很热闹。对、哦，对，包括我们这次其实也是晚上去了关野街，就是 哦， 十里一条街， 你也去了？ 对， 没有上、 哦， 对，我没有去关野街、嗯，但是上次也有一位嘉宾，然后他呢就是资深的，他就生活在澳门，然后他就介绍说关野街简直太好了， 怎么好玩？ 必去， 吃玩乐。 对，吃、嗯，其实主要是吃这条街、嗯、 夜市类似的是吗？ 对对对。 哎呦、嗯，澳门的夜市。 对。 下面呢，详细说说哈，怎么到达这个地方哈？嗯、不管是白天、嗯、中午、下午，夕阳下了，还有这个晚上的时刻，嗯、澳门都是活色生鲜的城市。 是的。 对吧？它很国际化，有本土的特色， 对对对， 有很多外国的朋友和友人。 是、 嗯。对吧？哎，澳门当地朋友说什么语言是普通话还是什么呀？他们说、 普通话。 普通话。 对。 啊、英语也可以交流，是吧？ 对对对，英语。但是我觉得就是像很多人去嘛，所以就是相对来说语言还是不成问题，大家语言问题、嗯、 大家不用担心啊， 普通话， 对，普通话，而且以南方人居多， 对对对，这个是的， 对吧？节奏也是那种感觉，很湿润那个地方，是吧？ 对对对， 是的，是的，还是以像广州啊、广东 想 的话， 我觉得确实三次去澳门都下雨，这么说起来，你还说湿润的问题，确实 对吧？ 对，因为澳门那边经常台风，我们上次去也是赶上台风。 季节是什么？这三次季节是一个季节吗？月份来说的话， 就是第二次的时候是春节的时候去的嘛， 哦、冬天、 嗯、 对， 大概是一月份。 哦哦， 怎么 第一次 还要下雨？ 是第一次的时候是我想想，第一次的时候是五月份去的。 五月份， 对，然后这次是七月份去的。 哎，不同的月份， 不同的月份。像按理说前两个月份应该都不是多雨的季节， 对， 但是也都赶上下雨了， 对对对对、 嗯，说明它就是常年多雨。 人家说一会儿就过去吧，应该算是还是长时间下的那种雨。 它其实这样，像那个那天就是雨特别大那天，我们去登八字摩天轮那天、那天是足足下了一天。 哎、 好在我们那天基本上安排的都是室内的看展项目， 那挺好，挺好，挺好。 没有在外面、 哎，可以。 那你们在路上行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很 接驳的时候 也很累吧，也很辛苦。 对对对，就一边打着伞一边拿着相机，但是又很担心这个相机千万 对 啊 对 啊，然后就放在怀里这样。 所以说我跟你讲，出去玩天气最最重要的事情， 真的。 对， 天气好，一切都方便。 哎呦，那你如果要是说打着伞拎着行李去找酒店，那简直了！ 我不同意你这观点，朱主任。怎么？你要是拍个雨中的澳门？ 啊，也是啊，对， 然后赶上雨天， 你还得人工降雨，多费钱，多费人 啊！是是是，这都不用了，天然的。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下半段哈。 啊， 你还掌控时间呢？现在？ 现在是我们的总督导。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今天时间呢，上半段先了解大概的澳门的框架，下半段光吃就饕餮的不行，一整年可以吃在澳门，对不对？ 我的天哪！ 我跟你讲，各种的菜，我们的小西写的特别方方面面的是多彩澳门，放完一下， 嗯， 还有去哪里玩最硬。这些词都是非常壮观的词， 很好，我就很感兴趣 的。是的，如果你也同样感兴趣的，下半段不要走开。 好。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喜欢澳门这座城市的朋友们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带着咱俩和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去玩的是我们的超级旅行达人栾小希，欢迎， 欢迎小希。 Hello， 大家好，我是栾小希。 栾小希呢，现在也是从事一些就是拍摄的工作，是吗？现在自媒体，现在是每个人都可以当导演，生命的导演， 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导演。 对呀、啊，这抖音一辈子什么都可以去玩哈。 抖音一辈子，谁拍一辈子抖音？ 对呀、啊，这在抖音玩一辈子。 我今天来垃圾堆收集几个瓶子。拍一段抖音来， 人人都可以做生活的导演，确实是这样的哈。生活当中有方方面面的吸引我们的部分，饮食单拎出来吃一辈子，你没有问题吧？ 对， 吃一辈子嘛，对不对？ 谁都得一日三餐。 对呀、啊， 没说嘛，那叫什么？一屋两人，三餐四季，这是人必有的过程。 爱得四季呀、啊嗯，有情理家。 怎么又是李佳？ 哇，这几天听了很多李佳的歌啊， 啊、 哦，很细腻， 很细腻。 嗯，生活当中他怎么那么逗你的一个人呢？落差挺大的。你多看看，其实演员、歌手生活有一面，他作为这个光环的是有另外一面。 这样，这个人 才鲜活呀，才生活，才立体啊， 完整啊。 对呀、 啊， 说话非得高。然后呢，我们要说澳门的饮食饕餮了。 嗯， 就光列的这菜单200来个吧。 得亏我中午吃饭了， 对吧？ 要不然我得饿死。 三次去澳门， 嗯、 没有重样的吧？应该还行吧， 没有重样的。 说说最近的这一次的感觉，哪道、哪些菜让你觉得印象深刻？ 强烈推荐， 强烈推 不吃不行。 对， 这个其实还挺多的， 说说吧， 可以跟大家 排名不分先后啊。 对对对、然后像这次的话，就是我们其实去吃了这种，主要是去吃的小吃， 小吃太好。 对，其实没有吃这种相对来说就是什么星级酒店的这种啊， 那没什么意思。 对，因为没之前其实也看了很多，也看了很多，然后就说哎，还是尝一下 local 在地美食比较。local 一些，对、比如说像蒸凤爪，比如说像猪扒包， 哎呀， 然后椒盐鲜油， 哎呀，鱿鱼是吗？ 对，鱿鱼，对， 凤爪我吃过， 猪扒包， 猪扒包， 猪扒包，其实猪扒包我们就是，我其实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有吃，但是那次吃的我觉得好像它的味道不是很吸引我，有点过分油腻， 哦， 过分油腻， 对，但这次的话就是它 瘦肉猪、 油不腻，让我觉得还挺 少加了点肥肉， 对对，它那个是包嘛。发面包对不对？ 对，它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给你加了一块猪排，在面包中间加了一块猪排。 对，但是那个它那个面包，尤其是新烤出来的， 软糯， 对它那个 又酥又软， 贴着猪排的那个面是特别脆的， 对对对 酥脆，然后又软，但是又不显得那么黏腻啊，简直了， 对， 太棒。 嗯，那个味道应该很香哈。 对，特别 猪排也是鲜嫩多汁。 不能说美食，不知道他们做美食的是怎么来做下来的，感觉现在说一说美食有点都忍不住。 对，因为这个时间段嘛哈，俺问一下，作为一个老人家没有去过澳门哈，一个老人没有去过澳门，问一下猪扒包这个价位是多少一个？ 价位的话，它其实不贵，大概是在30澳币的样子。 大概跟人民币怎么兑换？ 乘以0.8。 二十四 一个 也还行吧， 对呀、一个大猪排， 没有套餐嘛，就是一个猪扒包啊， 对对对，它其实这样都是单点的， 单点 比如说你可以点猪扒包，然后你还可以点一些这种就是河粉啊之类的、 河粉，对对对对，现在很多的商场都有澳门味道， 对 啊， 对 对不对， 澳门味道也 尝一尝， 不错， 对， 然后今年嘛又是这个中澳美食年嘛， 哎呦， 对，所以就是 压箱底全拿出来了， 对，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就是哎，其实大家可以去澳门去吃一些自己喜欢的，因为现在其实澳门来说的话，它就是全世界各地的美食都有， 集散， 比如说有日料、韩餐、 都有 餐、日餐，就是你能想到的其实都有。 很国际的一个城市哈。 对， 说到那个椒盐，就是椒盐鲜油。 对，椒盐鲜油。 它那个是炸的还是蒸的还是怎么样的？ 它这个是炸的。 哦，炸的。 它因为放了椒盐，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这个，就是稍微带一点咸。但是其实我也是最近听我朋友在说的，就是做菜的话，他其实有发现很多厨师会在里面放一点糖。放糖的原因是更能突出这个盐的咸味儿。 哦。 是。 对，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就是你他放了糖，你是吃不出来，但是它可能满足了你味蕾的一个什么点，就会让你 我亲身实践过，就是对炒菜的时候，如果你单纯放盐，就是加上所有的料都是一样的啊，它是很香，能爆香，但是如果你加糖或者蜂蜜的话， 尤其是加蜂蜜，它不是那么的齁，但是呢它那个甜味儿就上来了，你吃不出来那个甜，但是它跟盐一混合，整个口感的鲜度陡然提升， 对对对对对， 完全不一样。 我同意。 对， 我炒菜的时候也适当放点冰糖啥的哈， 是 的， 放冰糖， 对， 对，特别好吃。 糖真的是用来提鲜的，就不用说再去放蚝油什么的了。 我也吐个槽 啊，你吐槽，你吐。 我这个也是下馆子的，现在得啥生活质量 啊，不吃包子了 啊，包子太咸。然后我就觉得有些商家啊，就是刻意就回避这个食材的不新鲜，加大盐度和糖度。 是， 你看看。 但是我觉得盐度糖度还好，就是我会发现很多商家他会加重辣度。所以说 就辣盐甜嘛。 对，你会发现比如说像蒜蓉清蒸的一些食材，它的价位普通会比辣的要高很多。因为它要保鲜。就是咱们可能说起来夏天我们一定要吃小龙虾，但是小龙虾就是辣的，它可能相对会便宜一些。 没错没错，因为辣能遮盖，能遮盖食物的一些不新鲜。 对对对， 就是清水小龙虾才能见证这个店做的好不好。清水小龙虾， 但是清水小龙虾说不好吃啊。 还行呢，我去扬州吃过清水小龙虾，味道甜的，还是食材的问题。小龙虾都是甜的。冰山小龙虾， 这个就不要比了。 对对， 那刚捞出来的和那个是不一样 的。是 的， 说到这个榴莲啊，在澳门也是要吃的哈。 对对对， 倒是爱吃榴莲，天天吃榴莲干，上直播天吃榴莲干，我不说的。然后 我每次吃榴莲干都分你一块。 对，他就是一放我舌头的。 对， 榴莲在那边能吃很厉害的榴莲，是不是？ 对对对， 但是最近吃榴莲上火了。 猫山王， 对，猫山王特别推荐大家要吃这个墨邑记猫山王的那个榴莲雪糕大菜糕。 排队吧。 对，排队人非常多，白天晚上人都非常多。 哎呦， 对，其实就在这个关野街的这个，他在关野街的一个算是一个尾巴上的。 哦，关野街又出来了，关野街。 对对，关 野街。 对。 关野街多了去了，牛杂也有吧，是不是？ 对对对，牛杂也有。 好像说猪扒包什么的都在关野街上。 猪扒包也有。对，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肯定要去澳门，比如说带伴手礼嘛。 对。 我们带伴手礼，我们就是要带这个焗鸡饼家。 哦。 哦。 还得吃蛋挞呢。 对呀。 那边蛋挞。 对，它的蛋挞包括益顺牛奶公司。 哎呀。 这些都有。 就是老品牌哈。 对，还有一个黄之记，黄之记它其实就是也是当地的一些这种小吃云集，但是他们家排队排的非常多，就是算是非常就是 受欢迎， 已经非常受欢迎。上次我跟朋友去，其实想去一下黄之记，但是人太多了，有点等不起，而且他家只收现金。 哦，只收现金， 好任性， 好任性。 不过上次就是那个嘉宾来给大家一个攻略，说一般像这种排队特别长的那个店，因为都太出名了嘛，根本就是排不上，要等很久。他说，但是其实，在关野街上有好多家都不差。你看旁边那个排队人少的，你去那儿， 味道也 一样。 对对对，是是是，这个确实没错。 大家凑热闹，那心情可以理解，对吧？来一趟，你都吃了，我吃不着，对吧？说到街，刚才说那叫什么呀？ 关野街， 还有叫芙蓉街。 对，芙蓉 也是一条老街。 芙蓉新街，它这条老街其实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早了，包括有很多港片、电影都是在那儿拍的。 哦， 对对对。然后这条街上，实际上大家可以去那儿吃一些燕窝，去一些鱼翅。 哎呦， 对 对， 对， 高级的部分啊。 对对对，这个对，就是其实燕窝鱼翅大家觉得可能会很贵，但这条街上也有一些 是有的 便宜的，性价比很高的。 是的，是的，而且这里还拍2046呢， 对 不 对？ 对 对，有一些伴手礼啊什么也。燕窝鱼翅大家觉得可能会很贵，但这条街上也有一些 是有的 便宜的，性价比很高的。 是的，是的，而且这里还拍2046呢，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有一些伴手礼啊什么也是可以在这条街上找到。其实去芙蓉新街还算是比较的，就是意外，因为我们是住这个酒店嘛，住酒店我们中午的时候其实就是到这周围去吃饭，到周围去吃饭呢，我其实对芙蓉新街是有一定的这个印象的，但是没想到会跟他偶遇。当我抬头看的时候啊，原来这就是芙蓉新街， 可开心了。 你看。 对，这还蛮开心的。 对，他其实还蛮开心的。这里边呢，其实看到了很多电影，2046、伊莎贝拉， 对对对， 赤道 在这儿拍的 啊，都还挺出名的电影啊。 对对 对， 豆瓣评分并不低。然后呢，哎，怎么回事，周彤？你现在还关注豆瓣啊？关注豆瓣，我是在忠实用户啊。 啊，是你还关注知乎是不是？ 对，我还那个评论一面。 你还关注飞达呢？你是不是偷听来着？ 有时候也是。 一块钱偷听 啊，生活很累啊。说到澳门，甜蜜的部分呢，得有甜品。 对不对？我记得那个冻奶茶很好喝， 烧热的， 对对。还有什么甜品不能不 吃？不是蛋挞呀。 对 对， 甜品 蛋挞你是要吃。嗯嗯。对，有一个安德烈饼家。 安德烈饼家。 对，安德烈饼家，我其实就在这个 威尼 斯人的里头，其实就有，就是可以在里头买蛋挞。但我这次去其实还真没吃蛋挞。 嗯， 对，反而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有吃，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想说，哎，把当地的一些美食想先尝一尝，可能比较出名的。 嗯， 对对， 龙眼冰得尝吗？ 对，龙眼冰也对。 龙眼对自己对人很好，对眼睛也好，对你睡眠也好，龙眼真的很不错，真的。嗯。 龙眼和桂圆是不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干的和湿的， 是 一个， 对 对 对， 很甜的那个东西， 很甜， 很甜，很 甜。那个的话就是很滋补，对 对，那个绝对是大补。如果要是像这个桂圆干或者龙眼干， 对对， 就更那什么了， 晒干了以后都有点齁得慌。 是的， 是的， 非常甜。 其实澳门的美食远远不是这些，我刚才小溪说了，有什么葡国菜呀，世界各地经典的，像日餐的，东南亚的很多很多哈。 对对对， 就这些菜是集中在一条街，是散落在澳门各个地方的，就 其实是散落在各个地方的，对。但是其实观野街上也是能够吃到很多的，包括因为观野街它有主干道嘛，主干道之外它还有很多的分干道，其实就是在观野街，因为是这样，像观野街很多人他会慕名而去，但是在里面，比如说你买一些伴手礼呀，然后你可能在那儿还可以换币。 哦，对，换货币， 货币的。 哦，哎， 对对， 那边有的希望收现金，现金是澳元还是人民币呢？ 其实都可以，但你给人民币，你肯定要亏一点，因为澳币是0.8嘛，人民币0.8嘛。比如说人家收你80澳币，你其实人民币的话是64块钱，你给人家就够了。 对呀， 你给人家80，他是不会给你找你的 啊。 对，他不找。 这个确实是，因为他确实觉得很繁琐这件事情。 那应该建立微信的这些什么消费点，多少就是多少。 当地的微信、支付宝是可以刷的， 对 啊、但是也看商家。比如说，有的商家他就会按照人民币给你折算来给你刷，但是有一些就是还是会按照这个1:1的给你刷。 大家小心， 对， 这不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不合理，因为现在你像有很多的那种刷卡都是可以直接折算汇率， 对，汇率当时就 是 兑换过来的， 对 不对？饮食呢，澳门没问题，你就吃吧，放心的吃各种的甜。甜的、咸的、糖的、水的、糖都随便吃啊！肯定是非常你可以啊！ 哎呀，真的太好吃了，这些 就是我老想的，就是晚上的时候那个灯光，黄色灯光打在那些叉烧、那些卤货上的时候，那个颜色就觉得特别想吃， 特别想 再去看一看啊！亮的 油锅还没亮，还不油腻， 烧鹅什么的，对不对？ 烧鹅，然后猪肉脯、牛肉脯、 猪颈肉， 对对对，猪颈肉，炭烧猪颈肉， 对 对， 哇，炭烧猪颈肉，再加上牛杂汤， 对呀，冷。米饭一浇，哎呀，小汁一往，哎呦，挺咸的哈，甜咸口，啊，好开心，对， 开心，好想去。 还有一些咖喱鱼蛋， 哦，对，咖喱鱼蛋， 然后就是蒸蛋饺之类的， 哦，蛋饺， 对对， 我觉得澳门的美食简直太多了， 就很让你就是迅速融入那个味道当中啊。 所以其实你想吃点什么素菜，基本上不太可能 啊。素菜就是什么 一个蒜蓉芥兰， 蕨兰， 对对对对， 什么叫芥兰，不叫蕨兰啊，什么生菜什么的， 连生菜都没有， 蚝油生菜， 只有芥兰， 对， 芥兰的三种做法，白水、 酱油、 蒜蓉和酱油、蚝油。 还挺贵的 啊，对， 是不是澳门当地的朋友肉是吃的比较多，还也是 他们不上火吗？ 他们好像确实是吃的比较多，我觉得跟他们当地潮湿的气候有关系。 哦， 确实就是他没有北京这么干燥， 是的，是的， 是很湿润的。 说完了 不容易上火， 对，不容易上火。说完了吃最硬的这个在澳门的玩法，刚我们都是简单的说了一些不同的感觉哈。这趟待了3天，小溪是吧？哪些你觉得玩的特别值得，意犹未尽的，跟我们拎出2个来讲讲，好几个。你看你， 我讲讲水舞间吧。水舞间确实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水舞间。 爱情故事， 对，因为它其实就是我是提前一天订的票，但是你去了以后你会发现座无虚席，一天只有2场表演，一个是下午的5点，一个是那个晚上的8点， 哪个更好一点？你觉得时间上选择？ 其实时间选择的上的话，建议大家选择5点这个。 五点这个， 对，这个可能跟我这是时间安排，因为我就是我朋友去这个蹦极去了，然后我来看水舞间，这样的话我们俩的时间差不多的话，就是可以一块吃晚饭。 哦，对对 对 对 对对，这对这个时间。然后呢，就是我呢是去看，然后其实他座无虚席，大家坐在那儿就非常安静，因为他的这个整个。 刻的这个画面营造啊， 嗯， 包括他的一些演员的一些技术啊，都是非常高超的。 是的， 他的这个舞台设计、灯光啊，什么舞美也是非常厉害， 很巨大的一个地方。 每一个场景都会变换很多次。 哦， 就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会儿可能他把所有的水啊，可能都给你就是清理干净。 嗯， 他因为我想他那个舞台搭建应该是有很多出水口的。 对 对，可能他 喷泉类型的， 对，他给你清理干净以后，他哎就是在陆地上大家可能就有一些这个故事的一些辗转、曲折之类的讲，然后之后的话就哎就会有突然从这个平地而起一个这个亭子，然后就开始喷水，然后包括他的一些这个就是他对这个画面的一些就是搭建呀、 舞台的布置很讲究， 对，然后就直接会在上面，比如说飞车。对，直接在上面，它有这个就是 是吊威亚吗？ 对，比较高的这个。 哦， 我觉得它威亚应该是没有吊，它这个演员的技术让我觉得 太高级了， 挺拼的。 我直接是凭空就可以。 对，就开始就是因为它 飞车呀， 因为它搭了架子嘛，搭了架子就是高低不平的，然后直接那个骑一辆摩托车哗就这么就飞下来。对， 哇！ 而且这个是在一个室内的。在一个室内就完全展现、夏天嘛，就是看这种玩水的这种，你会觉得整个人很清凉，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这个大概耗时多长时间？这个水云间， 大概耗时了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但是你并不觉得坐在里面一个半小时就非常的无聊，你觉得就是这一个半小时坐的非就是整个时间，对，非常快，过去非常快，包括到了最后的时候，大家就哗全场开始鼓掌 啊、 就确实做得很棒。 我看到那个喜欢那个超人的男孩又哭了， 因为我去 他一天是有多少眼泪？ 怎么又是年？你 怎么又是你？ 因为我去之前我还有点纠结，就是看这个吧，因为我周围很多朋友都推荐说去看一下， 嗯， 然后我在想说，哎，其实、 为什么都推荐呢？ 其实是一个很大众的一个项目，就是很多人都会想去看嘛， 嗯， 然后在想说，哎，我 要不要 去看一下？对，要不要去看一下？时间还有点长，而且它的这个、时间的安排，就是比如说你买了五点，就必须五点去， 嗯， 就是那个时间上你必须得那个比较准时嘛， 一个半小时。 我想，哎，还是去看一下吧，可能还是既然这么多人比较喜欢，然后有这么多的好评，哎，看了以后还觉得特别的不凡。 是的，就是我那次去长隆的时候，长隆马上有马戏表演，很多人说这也是一个就是去看嘛，我就说马戏团，一会儿我就抵制说那么多动物受困的哈，就要训练它，内心有一小小抵触，然后就孩子嘛，小时候喜欢去看那个，去看好棒 啊， 全程一点尿点都没有，层出不穷，真的是就觉得这个人和动物还有和谐统一啊，都会感觉到是这样哈、而且各种亲水的环节，高空跳水，然后这摩托车真的是没有任何威亚，哗就出来，哗为那个圈子转转转，噌就上去，记忆精湛啊！ 这绝对是练家子、 你刚才说跳水，我想到那个，它里头其实有个画面，就是在高 很高 一个腾空的那个，就是荡着秋千， 是是是， 荡秋千它转一转，直接就把一个人就甩了出来，所以这个力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可能就是他演员自身的他的技术非常高，他才能够就是摆脱那个甩力，他能够比较好的在 没错 完成动作，要不然我觉得他如果是惯性的话，他会给他甩的 是啊， 很危险的， 而且最后结束的时候，所有的演职人员包括所有的动物都会围着场地转一圈，然后大家去接受大家的一个祝贺什么的，非常的亲切哈、如果大家去长隆不要错过马戏团的表演， 对， 很精彩，去澳门也不要错过水舞间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是的， 对吧、时间过得很快哈、如果要是让我们的小溪说这次有没有遗憾呢，就是你觉得澳门方面有没有提高对于我们游客来说的部分、建议吗？因为你是达人，眼光比较独到、 我觉得提高的建议的话就是可能还是刚才这个货币的问题、 你看 这个是不太友好的地方， 对不对， 就是当然说我们可以这个提前去把这个不友好 对， 换好澳币可以带一些、但是可能跟国内的这种不是就是就跟我在北京生活可能是有一定关系、就是出门不带现金、所以就到哪就能刷卡这种，对对对， 我们都已经方便惯了、 而且告诉各位，真是1:8的话，那比如说我消费200块就是40块的差价， 对呀、 对不对、 是他就是你就没有享受到那个8折嘛， 对 呀、 40块，星巴克 一杯 对， 其实你要算的话你一天不止消费1笔啊， 对呀、 所以说这个累计是还是巨大的数字哈、希望澳门有关方面在货币流通这个方面要多做一些文章， 就是在汇率这方面 最 好还是统一一下， 是 对对对， 你支付宝啊还有那些微信的收的时候应该是活动自动去调换哈，这个很重要哈，方便大家出行，澳门离咱们也不远，去一趟也很方便，对不对， 飞过去3个小时， 是啊， 对， 时差 没有 时差， 对啊， 对， 我觉得就是一个周末 就可以去感受感受， 完全可以， 是吧？ 你可以请个一两天假， 对， 请个一天假，对对对， 拼个四天的假，住住、住住不同的民宿，住住风格的酒店， 对 对，去体验娱乐业的发达都可以哈。买买买，你觉得实惠吗？在澳门？ 其实相对我觉得不太实惠。 好，推荐大家啊、买东西不要去澳门买， 是的， 去香港买。 但是是这样，就是 香港 也 就 是 它其实分东西，比如说我买果冻鞋就很实惠，五折，就很实惠，就是它分不同的东西，但是它其实不算是一个买买买特别 划算的地方， 很高的地方。 其实我推荐大家，无论是澳门还是香港，大家可以不用去说，如果你想真正买那些国际超一线大牌，就哪儿都有的，可能这两个地方并不是那么的 本土的， 对。 当地的， 但是你去找那些小店，有一些设计感很强的东西， 对对对， 其实很便宜。 是的，是的哈。 比如可以去看看一些古着，这次其实我们也是想去看这个古着市集的，但是因为时间就是 还有古着市集呢， 对，它有古着市集，古着市集这个我们就在我们住的酒店附近，然后过了一条马路。 什么区域？你们酒店住在哪儿？ 我们当时是住在这个就澳门的老街的 老街， 对对对对， 哦， 对，然后就它那个澳门的老城区嘛，然后我们就去了，但是特别不巧那天他关门，他 那是正常营业是吧？就是晚上还是白天啊？古着， 白天，是白天去的。 哦，你看澳门还有古着，还有夜市，还有全世界的美食， 对， 还有不变着法儿刺激我们的视觉神经的一些活动和项目。 哎，简直是太完美了！衣食 推荐大家去看展，因为我觉得看展是一个能够融入当地的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我作为一个老人，我要提醒你啊，我说就是天然气的原因，澳门很热。真的很热， 这个确实很热。 真的啊，你要去的话，又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淘水、冰水不离手。然后 一定要多喝水。 对， 在室外的时候呢，勤补水啊。别喝太凉的，年轻人，老贪凉也不好，喝点温水更解渴。这是我过来人的感受。 是的，是的，一定要多喝温水。 对啊， 凉水其实不解渴。 这个保温杯，然后呢？ 喝点枸杞。 谢谢周头的提醒哈，健康是环顾我们整个生命的。比如说你到了这个澳门市，天天喝凉的，你先把胃给挤走，你这接下来的行程也不太舒服， 对 不对？ 是是是， 你什么都吃不了，那更难过哈。 对呀， 就是根据自己的胃调整自己的行程和趣味是很重要的哈。小溪呢，现在也是正在拍摄一些视频的一些工作，希望他的工作有序的展开啊。 谢谢， 是的，也希望呢所有在路上的朋友健康很重要。 是的， 澳门呢这么精彩，你没去有点可惜， 赶紧抽时间， 赶紧去。 真的很方便， 很方便哈。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我们的蓝小溪， 谢谢小 溪， 谢谢准准，谢谢道道。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私语时，我们明天再见， 拜。 记得当初说好要一起去旅行，如今只剩我一个人去坐飞机。我的护照里有很多曾经的足迹，总在出入境的时候容易被提醒。我真的好想和你一起去旅行，在时差的国度里日夜都珍惜。我想不到下一站应该去哪里，在陌生的城市居住不会想你，比较不会想你。你知道我曾经多努力，你看得到却不心虚。天知道我已经被遗弃，才知道流浪是故事的结局。你知道我有多么努力，你看得到却任性。爱情只是下一次旅行。我真的好想和你一起去旅行，在时差的国度里日夜都珍惜。我想不到下一站应该去哪里，在陌生的城市比较不会想你，比较不会想你。你知道我曾经多努力，你看得到却不心虚。 下一次旅行，我真的好想和你一起去旅行。记得当初说好要一起去旅行，我真的好想和你一起去旅行。说好要一起去旅行，我真的好想和你一起去旅行。 给自己卸了妆，给自己找点快乐，一个人也有好心情。 手